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我们又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 哎，9月23号呢迎来了秋分。秋分呢是第24个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啊、秋季第四个节气。 哎， 秋分这一天呢，太阳几乎是直射在这个地球的赤道，全球各地昼夜等长， 一个春分一个秋分。哎，这个白天和黑夜的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 没错，这分呢、本身就是平分呢、一半的意思。除了指昼夜平分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平分了秋季。秋分之后呢，这个太阳直射的位置南移，北半球呢应该说是白天越来越短，夜里边越来越长，昼夜温差加大，气温逐日下降。按照农历来说，立秋呢是秋季的开始，到了霜降呢是秋季的终止。秋分正好在立秋和霜降，就是90天的一半， 也就是咱的秋天基本上也过了一半了。 哎，那么秋分这一天呢，世界各地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游戏，比如说竖鸡蛋。你竖过吗？ 传说当中是不是春分日和秋分日这个鸡蛋是真的能竖起来的？ 据说是慢慢竖哈，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家长带着小孩来做这样的游戏哈。 包括大家如果之前有竖鸡蛋成功的图的话、也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 一定是自己的图啊，不能盗 不能网上盗人家的图， 盗别人的图不算哈。当然了，这一天呢，北京天气预报说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23号到25号呢，本是多阴雨天气，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24号到25号，请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今天晚上据说也有雨哈，大家带伞。而且真的哈，到了秋分的时候，一定得适时增减衣服。晚上的时候，反正现在我是盖着被子睡觉， 我先得盖两层毛巾被，虽然还没有把床底下的大什么羽绒被、鸭绒被拿出来，没到那么夸张。但是啊，一条薄薄的毛巾被，基本上晚上后半夜会觉得凉一点。 你就不能买厚的毛巾被吗？ 也行，要不您给我买一条。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天气越来越凉，谨防着凉感冒啊。今天呢是秋分节气，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24个节气当中，您最喜欢哪个节气？这个有很多节气呢都是有特点的。像美哲，你最喜欢哪个节气？ 按说我的出生日离冬至比较近。 哦， 要说冬至是一年当中 最冷 的时候，但我那个时候往往心里会有种期望，就是最冷的天儿都来了，那春天还会远吗？ 这倒也是哈，冬至。冬至那天要吃饺子， 哎，吃饺子， 哎，这也是大家非常一定有一些仪式感的地方哈， 咱的习俗嘛，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24个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另外还可以抽奖。右下角有个小心心嘛，可以给我们点赞，我们期待着您和我们一块儿来聊聊24个节气，您最喜欢哪一个，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刚才说今年的秋天过了也有一半的时间了，其实秋冬节气往往是火灾发生风险比较高的时节。所以呢，最近啊，咱们的消防也是做了很多安全的检查，相信大家也都关注了近期的新闻哈。那9月22号上午呢，通州消防就联合北苑街道办事处以及北苑电动自行车销售一条街的销售网点负责人呢，为附近的居民和商户讲解了一下如果电动自行车着火，这些火灾案例出现怎么办，怎么样去防控。你看人家就是讲解的非常生动啊。说这是电动车锂电池爆炸后的火灾现场救援和火被扑灭后的场景，大家以后看了这样的场景还敢在室内充电，还敢停放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吗？ 哎，触目惊心。 人家讲解员也说，大家可以猜猜啊，这个小小的铁盒子里面啊，这个电动自行车三无的锂电池到底长啥样呢？现在就拆给你们看， 拆开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呢。 在活动现场啊，消防员就拆解了一块块三无蓄电池， 看见里面的构造，不少市民也是议论纷纷，这线怎么都是用双面胶给粘上去的呀， 哎呦， 这盒子是铁的，电线是裸着的，这里面怎么还有塑料泡沫呢，而且啊，这块电池的芯儿怎么颜色都不一样啊，看上去就像是随便找了几块电池给拼接起来的。 我跟您说啊，这个三无的蓄电池那真里边五花八门， 你 就外边过去有一个俏皮话叫铝粉弹表面光， 表面光， 就是它外边做的还行，打开之后里边什么色都有。 这个消防员也是说啊，说我们目测都能看出来这些电池的芯儿，它的生产批次甚至是生产厂家都不一样，就这样的电池可以说是拼接的电池，打补丁的电池，您说说您敢用吗？而且这些蓄电池的内部啊，大多也都是私自加工焊接的三无锂电芯和泡沫塑料等等可燃的填充物，而且电池里面的线路呢没有防水防腐的设计，线路板也没有使用卡扣落实固定方式，外壳的材质也是导电金属外壳，而且内部啊没有做绝缘处理， 这 所以也会增加大家触电的一个风险。 对啊，而且它即使不触电，有可能有小火花也容易着。 哎呀，总之安全隐患是特别的多。与此同时呢，现场有很多家正规的电动自行车销售店铺的负责人也拆解了自家品牌车辆的蓄电池，就把这个正规的电池和三无蓄电池进行了一个对比，所以朋友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最后呢，消防指战员也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首先呢，大家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并且索要发票和保修凭证。如果说您去一小铺买了辆车，他没法提供发票和保修凭证，那您真得打一问号，这车到底靠不靠谱，什么样的货源能不能买，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绝对不能进楼入户，更不能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建筑物的楼道里啊、楼梯间这样的公共区域，也不能撕拉接电线啊，为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蓄电池来充电。第三点就是电动自行车呢，咱也要到正规的售后进行维护和保养，绝对不能为了多拉快跑去进行一个违法的改装。 这两天大家关注新闻都是知道我们有一些惨痛的经验啊，就是教训。其实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蓄电池咱们首先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千万不要找那些三无的哈，您哪儿都没有的，那真是给自己埋一雷。 是吧，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为整栋楼的居民朋友们的安全着想，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电动车以及蓄电池。 没错，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二十四节气，您最喜欢哪一个？全天都是早点，这位朋友说 啊， 最喜欢夏至，因为白天时间最长， 特别喜欢明亮的感觉，白天的感觉能多干点活，多玩一会儿。 对，当然美哲就喜欢冬至，冬至和夏至是一个白天最长，一个白天最短。 但是我喜欢冬至并不是因为我喜欢睡觉 啊， 我只是因为我生日临近冬至这个点， 临近一些是吧。 但是要说季节来说，我会更喜欢夏天一些。 为什么呢？ 毕竟夏天的话大家出门比较方便，起床可能也没有那么困难，是不是 啊？就是冬天起床就本身出被窝就特别 冷， 冷 了，你要攻克心理这一关。 反正这也确实是哈。那实话该说，二十四节气当中我最喜欢春分，这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暖和了，衣服呢可以穿的薄一点，也可以增加室外活动了。不喜欢齁冷齁冷的冬天。 就是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想想就觉得哎呦，出个门的话得做一番心理建设。 小的时候背的这些儿歌也好啊，但真是特别的形象。5969什么7989怎么样， 这都是咱们劳动人民的经验智慧总结出来的，是不是？ 包括这24个节气，如果您记不住也没关系，小的时候都背过吧。 春 雨惊 春清谷天， 夏 茫茫夏茫茫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 寒 霜 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一共24个哈。 特别有意思。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最喜欢哪一个。一级听友说了，二位主持人好，最喜欢的节气是立春，大地苏醒，万物复苏，绿色的小芽也萌出了，大吼一声春天来了。 还记得朱自清那篇春的开头，就是盼望着盼望着，什么什么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然张开了眼。 没错， 特别的美。 喜欢立春的还有 Morris 说，当然是立春了，这都是喜欢春天哈。当然也有跟你一样的，哥大爷也是，我喜欢冬至，我出生的好日子。你看 是不是生日真的会左右大家的一些偏好哈？ 哎， 包括水镜这位朋友也说了，我特别喜欢七夕，但是七夕它不算是二十四节气哈。 对对对， 这只是一个节日。 哎、 为什么喜欢七夕呢？ 为什么 和我的生日离得特别近？ 哎，当然了， 生日啊， 包括七夕不是，春节也不是。北京地铁五号线也说，说我最喜欢的正月初一春节 啊，春节、 啊，春节它不是节气， 它算是节日。 哎，春打六九头，立春。 嗯 是吧？ 嗯， 这算是一个节气， 没错 啊。 喜欢冬至的还有宋彦君，因为冬至可以吃饺子， 嗯、 我就爱吃饺子。 哎， 那您一年其实吃饺子机会特别多，尤其咱北方人，逢年过节都喜欢备点饺子吃。 夏天、冬天都能吃， 哎 啊，冬至吃饺子， 头伏、 头伏也吃饺子， 还吃饺子 啊。虽千万，吾往矣说，我喜欢冬天看下雪，小的时候就盼着下雪能打雪仗，现在不打了，但是喜欢看雪景。 嗯， 哎。猜测一下啊，今年夏天雨水特别多 哦， 不知道今年冬天会不会下雪的天气特别多。 如果按照降水量来预测，有没有可能冬季的降水量也多一些、啊 嗯？我特别喜欢北京冬天下雪、 啊， 就是那种，当然了，你开车确实比较湿滑，注意安全。但是如果那厚厚的白雪在北京的那种灰砖灰瓦，就是四合院的上边盖着。 嗯 然后那时候还有那种所谓的现在基本上都是电采暖了，过去有那种炉子采暖，烟囱装完风斗之后它往下流那个煤油黑的 啊， 然后那个雪往上一个盖，然后踩的那个雪咯吱咯吱那声特别有北京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都是您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哎、 一些回忆？ 对啊，对啊。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去了一趟东四地区， 又去东四了，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老建筑老房子、 嗯、 你就是虽然我是开车在路上、啊 嗯、 看两边的街景，你会觉得如果时光倒推个大几十年、 嗯、 哎呦这一片会是什么样子呢、 哎、 真的是特别引人遐想啊！ 你去的是1357桥，1357条还是2468条？ 反正啊我、哎、我就是以防你下午问我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路牌 地图。 反正我路过了东四13条、 啊、 也路过了东四14条、 哦、 所以我就在想这东四10条地区它最多有多少条呢、 啊、 有东四15条吗？ 嗯，不知道呀。你那13条和14条我都没去过。 是吗？ 啊， 哎，反正我今天是啊就看到了人家的路牌。 是吧？ 嗯， 行，挺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24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电动自行车的事情啊。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哈，其实呢我们的社区工作者也在一直关注着，就是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像外卖员、快递员是电动车的使用大户，而位于丰台区大红门街道的石村村啊，里边租住着500多名外卖、快递从业人员以及零售商贩。 嗯、 晚上7点呢，走进石村村啊，每隔几分钟就有外卖啊、快递员的电动车从身边呼啸而过。人家村委会副主任胡松涛说哈、啊，说由于我们这儿呢租金相对便宜，加之啊临近苏家庄啊、方庄啊这些商区以及居民区。这几年啊，这儿成了电动车的集散地 啊，车特多。 哎，外卖呀、快递从业人员不断的增加，村里边的电动车的数量也迎来了剧增。说仅租户电动车，我们数了数就500辆。 呵， 这个数字比一般小区里边的电动车总和总量还要多一些。 所以量大，管理方面真的就得加把劲儿啊。 没错啊，电动车的不断增加呢，也给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和普通的电动车相比啊，快递外卖车辆的电池容量更大，充电时间更长，频次呢也更高。 嗯， 有的车甚至还会配备多块电池。2019年的时候呢，这石村村通过自筹资金，那么在这个辖区里边3个自然村各修建了一处充电棚。 嗯， 充电接口超过500个，不是刚才算了算。租户就500辆吧。 是。 记者在充电棚里边也看了看，大量电动车正在集中充电。除了充电桩，一旁的铁架子上边还有多块从货运的电动三轮车上卸下来的大型电池正在充电。每个充电车门里边都配备了6个安保人员，他们分三班倒轮着进行跟这儿执勤。值班室的墙上还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车钥匙。胡松涛说呀，按照充电棚的管理办法， 来充电的人要把车钥匙交给工作人员，并且呢领取手牌，就是你把这钥匙留这儿，取车的时候再拿这手牌啊换钥匙。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发生突发情况，便于处置和移动车辆，就是万一要真有情况，我们把车能给你推走。 没错， 当车辆充满电之后呢，安保人员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车呀往旁边挪一挪，方便后续车辆过来继续充电。距离这个充电盆不远的地方呢，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电动车的停放区，一些不需要充电的车辆呢会被集中啊统一停放。 哎，您要这么一介绍的话，首先人家的硬件保障还是比较到位的，是吧？ 哎， 包括呢人员配备，感觉也是比较到位。 没错，而且呢硬件到位了，那么管理上面到底怎么样？比如说还会不会有一些违规充电停放的情况呢？晚上八点夜查开始了。 哦，还有检查？ 还有检查呢。三支由村工作人员和安保人员组成的小分队先行出发，他们沿着三个自然村的这个主要道路啊展开了巡查，同时呢携带着扩音器、小喇叭，还传出了严禁室内充电、消防通道禁止停车、楼下车辆尽快推至停放区这样的提示语。当他们来到第四户租户家的时候，刚一进院，工作人员就发现一辆电动车正临着楼梯口的地方跟那儿停着呢。租户还跟那儿解释 啊， 我就是回来吃个饭啊，我一会儿就走。然后人家工作人员说咱们院里边空间这么窄，这车呀还挨着楼梯这么停，隐患太大了，您啊现在就把车推到这个停放区吧。 哎，请您理解一下。 哎，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呢，说这个时间段的巡查当中啊，偶尔会遇到电动车在院里边停放的，会有安保人员进行记录，而且呢他们还要亲眼看到村民或者租户啊把这个车停到指定区才可以，就是我说你去挪一下车，不管了，不行，就不能这 有一个监督啊。 对，这阳奉阴违是吧？这不行。在后续的抽查当中，如果再次被查到，人家依照我们村的管理规定，这车辆将会被扣三天。 暂扣三天啊。 我觉得挺好，是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真得有人管。 首先是有人管哈，之前我们在很多新闻案例当中也跟大家说，不少的小区它是施划了专门的电动车的充电位或者充电棚，但是没人管。 哎， 你会发现很多很好的硬件你就是白白浪费了，资源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利用。 是， 但是像人家的这个村儿，您看人家首先人员都非常的负责任，三班倒，每天每位居民谁用车呀，谁要充电，大家都心里有数。我觉得这样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每一位朋友可能心理上也就是更加的会有安全感一些吧。 对，就是一个第一个凭自觉啊，自己照顾自己，是自己的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其次呢，人家工作人员真的认真负责，挺好。然后呢，你看离离原上早也说，接二连三的发生了电动车的电池发生火灾的事故哈。老周也说机动车要有年检，是不是这个电动车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下年检？ 哎， 就是电动车的电池的问题哈。 这是一种想法哈。 对， 8336也说这些电动车的使用者一定要吸取一次次血的教训哈， 另外 生命的教训， 生命的教训。然后程怡也在说，电动车早就应该治理一下了。还有就是老年代步车，电动的也是是。 哎， 您说的都特别的对哈，这两天也是大家非常关心，我们也是希望自己首先对自己负责哈，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对这些比如说不按规矩充电、不按规矩使用的人勇敢的说不，是不是？ 我们要指出他们的问题啊，大家一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二十四节气您最喜欢哪个啊？像这个哈密瓜说，我喜欢夏至，因为这一天白天最长。说我一个同事啊，是冬至那天出生的。 哎，跟我差不多。 哎，所以呢他父亲就给他起名叫冬至啊。 哦， 但是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 嗯， 说别人的父母都是翻着字典给孩子起名，我爸大概是喝醉了之后就给我起了个名。然后我另一个同事就调侃他说，没关系，将来找个叫春分的媳妇儿，你们俩人都般配了。 嗯，两个人可以互相的，这算什么呀？ 不，但是 磨合一下是吧？ 但是我 搭配一下， 这不是应该起个叫夏至的这媳妇儿吗？ 但是我觉得名字里有夏有冬，是不是也还不错？都不错吧？ 哎， 主要看你怎么搭配这个名。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们原来就是我们家儿子幼儿园有个小朋友的名字，就是他们家有春天生的，就是姐儿俩，一个叫春子，一个叫秋子。 哦， 啊，就不说人家名字是什么了，觉得挺有文化的， 是跟自己的这个出生的季节相关的， 哎，节气也是密切相关的。 哎，总之起名的时候也都有点讲究，也是一门学问， 哎，没错。 包括呢，这昵称没法起了，也说惊蛰到清明之间的时节，我特别喜欢那个时候春回大地，草长莺飞，这样的景致真是实实在在随处可见。 哎， 尤其是咱北京也是到清明那个时节，玉渊潭公园的樱花也都开了，各个公园都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树种和花种，大家都可以去赏花踏青，特别不错。 哎，我也喜欢惊蛰，我两个节气，一个是惊蛰，一个是霜降，都是我喜欢的节气。 您喜欢惊蛰是因为万物都已经 复苏了啊，终于可以稍微暖和点了。 那霜降呢？ 霜降，天凉了嘛， 就没那么热了，是吧？ 对啊对啊。另外我们家儿子是霜降附近几天出生， 你看看跟生日还是大有关系。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用户0637也说，我喜欢春天和秋天。春天呢，春暖花开，一年之计在于春；秋天呢，收获的季节，秋高气爽。最主要的是初春和晚秋没有小咬。 哦， 你懂什么叫小咬吗？ 小咬哪个咬啊？ 就是咬东西的咬。 小咬是小虫子吗？ 你知道怎么写吧？就是容易咬东西，咬人的咬。 那肯定知道怎么写呀。 啊，对啊。 你不是问我什么意思吗？ 对啊。 我猜是一种小虫子。 对啊，肯定是小虫子嘛，就比蚊子，比咱们说过的白纹伊蚊和淡色库蚊咬人还狠。 是不是羊喇子呀？ 羊喇子是羊喇子，是在脖子上干活的。 那反正是一种恼人的小虫，是不是？ 它咬了一下之后特别痒。 哦。 这就是长知识吧，下回见着的时候我帮你看看。 行吧。爱的旋律说，我喜欢的节气有好几个呢，立夏、夏至、芒种、小暑、大暑。因为我的生日是在夏天，所以夏天的节气我都特别喜欢，也喜欢夏天这个季节。 哎，然后黎黎原上草也在说，最多啊冬四是14条。红果说，小美啊，冬四14条小学，前两天逛胡同的时候还专门拍了一张照片。 哎，拍了一张图啊，发给了我们。那看来我看到那个街道指示牌上面14条是到头了，是吧？ 应该是吧。 嗯， 而且这个冬四14条小学也应该是特别漂亮的一所小学。 我今天还路过了咱之前说的某家老字号的零号店。 哦， 哎呦，排长队呢， 排长队是吧？ 所以就很遗憾没有进去凑那个热闹。 哎， 以后等人看少一点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吧。红果姐也说，我也喜欢秋天，丰收的季节，硕果累累，五彩斑斓，登高望远，是北京特别美的一个季节。像重阳节的时候，马上不是10月份就到重阳节了嘛，大家也会登高远眺。 是是是，你也可以 遍插茱萸。 哎， 少了李凯老师， 凭什么呀？ 没有没有，一块儿去， 就是啊， 你也可以再顺便带我去台机场大街吃个老字号什么的。 你还是登高远望吧，喝西北风，不是那朝西北方向张嘴是吧？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聊聊24节气，您最喜欢谁，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还是说说居民区里的事儿啊。家住在丰台区宋家庄附近的居民，最近常常能在楼道里看见这样的民警提示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很多小区里面都会提，就是它张贴很多民警提示啊，各种各样的，上面呢就印着管辖该社区的民警的照片以及一些防骗提示，下面呢同时印着各种各样的广告，也就是这民警提示和广告印在一块儿了。 哎呦呵， 哎，你说这些和社区民警提示印刷在一张宣传板上的什么家政保洁广告、房屋出租广告、开锁广告，能相信吗？居民们是对此感到非常的疑惑啊，到底是谁擅作主张把广告和民警的信息印在了一张提示板上呢？家住东铁匠营的徐阿姨就说，我们这小区啊是一回迁房，楼道里电梯里贴的都是那房屋中介的小广告，那些肯定不能信呢，但是这条广告它印在了民警提示板的里边，是不是就比较靠谱呢？记者也注意到徐阿姨所说的这块民警提示板乍一看特别的正规。 嗯， 你看看啊，左边呢印着社区民警的照片，还有全民反诈 APP 的二维码，其他的部分就是提醒居民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反锁房门这样的温馨提示文字哈。然而和这些提示语印在同一张纸上的还有两条广告，一个就是房屋什么出租中心，还有一家呢是家政保姆保洁。和徐阿姨住在同一栋楼的王先生就说啊， 这些广告肯定是商家自己印的吧，做成这样，一来呢他们能迷惑一下物业， 哎， 啊，不被清理掉。 嗨， 你要直接什么印个开锁，什么招保姆， 对对对对对， 什么房屋出租，肯定人家物业就给清了。 是， 所以呢第一点就是迷惑迷惑物业，第二点也是迷惑了咱的居民朋友。您想想，和民警提示印在一块儿，那或多或少在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认同和信任吧。 嗯， 王先生表示啊，一些居民其实也看不过去，就会把那些商家留下的电话号码或者是二维码给撕掉。记者也在现场看了一下，像咱刚才说的那个房屋租售中心的关键信息啊，就是那广告信息啊， 嗯， 就被热心的居民给撕了。徐阿姨听了王先生的分析，哎呦，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这些商家是有公安备案呢， 哦， 幸好没上当啊。 你看看， 再看看别的小区，南三环中路65号院，这个有一个民警提示板上啊，也是印有蒲黄榆派出所的电话。记者拨打这个电话之后，发现怎么是空号呢？ 哎， 为了弄清楚这些夹带广告的民警提示板究竟是谁贴的，记者也是询问了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是一脸问号，特别的迷惑。哟，这我们也不知道，要不您去对面问问居委会。 嗯， 记者又去了居委会啊，居委会告诉记者，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没关注过这种情况，这开锁公司正不正规，那我们也不清楚啊。承寿寺派出所的民警就跟记者说，他们呀仅仅张贴过印有开锁公司联系方式的民警提示。 嗯， 至于什么房屋中介啊，什么家政保洁这样小小广告式的民警提示，那都不是派出所张贴的。民警也说啊，照片上的人物的确是我们的社区民警，但是并不正规。我们张贴的民警的证件照是白底儿的， 哦， 但是他们那小广告的那个是红底儿的。 嗯， 哎，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哈。 看看 这个广告呢和派出所没有关系，所以请大家千万别信。律师呢对此也是表示，这商家使用警察的形象打广告，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第36条。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的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那么律师也说啊，商家张贴这样的广告不仅仅是误导了消费者，而且已经严重的违反了法律， 嗯， 应该对这样的发布者进行处罚，而且禁止再次使用。 哎，这个就特别夹带私货， 不仅是夹带私货，而且这也太那个无视法纪了， 是吧？这个首先，这个误导消费者啊，违反法律。 嗯， 另外，我们就是想说，哎呀，你说你有这个脑子，你干点正事不行吗？ 可不是吗？ 所以咱们再看到有些什么警察的那种，比如说民警提示板下边有广告的时候，您打个问号，大概率啊不是真的 啊，大概率可能也不太靠谱啊。 而且他那个联系电话特别有误导性，就是一旦比如说我们有困难想找派出所联系个事儿，嗯，您打那个电话有可能是个空号， 找不着， 是吧？所以这个物业啊，包括居委会啊，也应该好好的清理一下， 包括进行一个信息真实性的核实，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小广告穿了马甲了，是不是？ 嗯，但是穿了马甲也能认出你。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24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啊？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说到冬四十条，听人劝说，哎，说起这个冬四十条，曾经碰到过外地朋友到北京问冬四十条怎么走啊，当时我就懵了， 这就属于经典的断句错误。 啊， 冬四十条和冬四十条。 对，于老宋也说，说我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来问我说，这个冬四十条旁边是不是冬39条？ 嗯，然后那一侧是冬41条，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也要理解一些，比如说外地来京的游客啊， 嗯， 或者刚来北京的一些朋友，确实是对北京的一些地名字音，他也有可能咬不准，是吧？ 嗯， 比如马家铺、马家堡，我们之前说过，哎，大栅栏、大石栏这样的。 对，大石栏当然是全国闻名了。但是您比如说，我们去外地，不用去远了，我们去，嗯，你们石家庄，对吧？ 嗯， 有好多地名原来我们也不认识， 哎， 对吧？这个也容易念错。 但是待的时间长了，慢慢的也就了解了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呀， 哎， 风土人情、地理环境。 嗯，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24节气哈。 嗯， 然后呢，像小猪毛毛说，我最喜欢现在。 现在就挺好，今天 是 秋分， 今天是秋分哈，秋高气爽。但是过两天可能有雨，也提醒大家呢，外出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出行带上雨具哈。实在人乐乐也说，我觉得立春，春天也特别舒服。今年要说雨水比较多，感觉夏天也还行吧。看来是一位喜欢下雨的朋友。 是，过去有一些封建迷信啊，就是到这个立春有没有春是个问题。 就是过年和春，就是春节和立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对，然后说这个没有春天就不能结婚，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您这是封建迷信。 就是封建迷信吧。就是那时候就会折腾半天，哎呀，哪年没有春天不能结婚，哎呦，怎么会没春天呢？就是老的一些吧，未必老理就针对。 而且啊，这婚姻能不能经营的好，主要还是看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和外部条件关系不大。 是。然后呢，离离原上草说惊蛰我不喜欢，小虫子都出现了。啊，今天美哲还跟我说，惊蛰附近北京啊，路面上尤其是林荫道上有吊死鬼儿 啊，吊死鬼儿槐树底下吗？ 哎，那吊死鬼儿呢不可怕，吊死鬼儿那个线呐、啊， 哎呦， 那丝儿特别烦人， 就是容易缠着。 就是你骑车走过去，远远一看没什么问题，当你骑车过去之后，发现脸上有一鞋丝儿。 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城市当中，没有说我回家在石家庄或者在北京很少看到吊死鬼了。但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小区附近有两排槐树，一到下雨结束之后，那吊死鬼全出来了。哎呦，你知道给小朋友弱小的心灵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走路恨不得都跳芭蕾，你知道吗？就是得踮着脚尖走路，就怕伤害了小虫子， 是吧？那是真是怕踩着哈。当然这两天这个网上也有一些小视频，也就是北京的虫子。那是毛毛虫是吧？今天你跟我说的， 北京的毛毛虫现在也挺多的， 也挺多的， 有一些这个街道吧，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哈、啊，是不是可以看一看 毛毛虫是怎么前进的？ 雇佣， 你都会说雇佣了， 我们也说， 哎呀，还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全天都是早点说，还有一个原因啊，清明节我也喜欢，因为清明是唯一放假的节气。 等会儿，中秋是一个、哦，对，它不是节气， 对，就是清明，其实 是 节气和节日，对吧？中这、就是凑在一块儿， 清明节和清明节气， 哎，连的比较近哈。 哎呦，您观察的可真细致哈、还真是这样。 哎， 彬彬有礼说喜欢春风，春暖花开，春回大地。 喜欢春分还是喜欢春风？ 春风。春风拂面，像妈妈的手， 哦、 啪啪啪。 妈妈，作业没写好吧你、啊？ 我当然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相信您没少有哈。人家彬彬有礼还说，我就可以换上春装，美美的享受生活了。这是很多女孩子的一些心理活动。 然后五零后说，我喜欢芒种节气。 哦， 哎，我是这个节气呢出生的，已经是百花争艳，万紫千红，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色了。哎呀，花儿开了，草绿了，大好的春天来了，多美的春天呐！ 哎，而且芒种还有一首歌特别好听、 哦，怎么唱的呀？ 第一句特别不好唱， 你说说 拐的调特别多。 没关系， 算了算了，为我们收听率我就不献丑了。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也想不起来 叫什么歌啊， 就叫芒种。 你哼哼两句， 真哼不出来，别勉强我。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24个节气哈，您最喜欢哪个节气？孙东林说，我喜欢秋分节气，那就是今天呗，是吧？说丰收季节，硕果累累。享受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欣赏秋季的美好景色。 今天还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吗？ 是吧？ 从今天开 始。开 始 是吗？反正不管怎么说，秋天最大的好处是因为它有丰收。像我们感受最深的，那就是家里边的水果突然之间就多了， 之前 种类多了。 哎，咱们还说嘛，老北京啊，秋天的时候会有果子市。就是瓜果梨桃不都成熟了吗、然后长得又特别好，特别鲜美，那时候很多小摊小贩就会把自己家的那个采的瓜瓜果果摆出来摆摊， 瓜瓜果果，行 吧、 就是这意思呗， 瓜果梨桃， 哎，真的自己家采的、 反正就是那么说的， 种类够多的呀， 我这也不是个老北京是吧。 那么大一片您什么都种啊，看来今天呢，我 去不行啊， 行，特别有钱。然后黎黎还在说，美哲那零号店可以堂食， 是可以堂食，但他外面排队感觉还挺长的。 对，关键的问题在于他没时间、这段时间都假装加班。 什么假装加班？昨天 我昨天没有上《大事小事》，但我上了别的节目， 啊， 就是早上9:15《财富新动力》，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24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近期呢也会推出哈我们的听友见面会的具体的公号，然后就具体怎么参加、怎么参与、缴纳多少费用等等，都会在我们的公号当中近期推出来。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也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右下角呢有个点心的，就是这 点赞的小标志啊，一个比心的小标志， 是 大家都可以给我们多多点赞。 哎，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希望您多多支持我们节目。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整点广告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这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儿。老爷子爱喝头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头那 的精气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 二哥哎，您吃了吗？ 吃了吗？吃了吗？ 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 新北京骄傲。 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西悦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24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今天是秋分啊。看到匹兹堡钢人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说，小孩才做选择，我都喜欢。 不是成人才做选择，我都喜欢吗？ 所以这个美哲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意见，认为选择这件事情吧，都是成人才能选。 你看，成人会面对利益，面对得失，做一个衡量，做一个考评嘛，是吧？掂量掂量，孰轻孰重、取舍。 那小孩呢？ 小孩，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妈妈我都要，妈妈给我买，不都这样吗？ 哦，就是你的意思是小孩什么都选。只有大了才 我感觉啊。那您这家里有两个孩子，您有发言权呀，小孩子做选择吗？还是都要啊？ 他的就是你跟他说不买他也忍了。 哎呦、那您家宝贝儿还真的是挺懂事儿的呢。 这算懂事儿吗？ 那不然呢？起码没有撒泼打滚， 反正、就是、 拽着爸爸妈妈的那个， 你知道什么 袖子不肯走。 你知道什么叫小贴画吗？ 小贴画知道呀， 就是得小贴画 小贴， 哎，得了，就是今天表现好，有个小贴画，集够多少小贴画之后才能买玩具。 呀呀呀呀，你对孩子也太严格了点吧？ 这还严格？ 是不是扫个地给个小贴画？ 那就 帮妈妈擦个桌子给小贴画。 这个他也不干。 集齐一万个小贴画， 那倒 吃根冰棍儿。 十个小贴画应该能吃一根冰棍儿吧？ 哎，不过你知道，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的一些往事哈。就我小时候有一次呢，看到学校里做自然课的实验，学校里集体采购了那种比较简单的显微镜。就是那个放大倍数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就是你知道，小孩子他看到那个什么什么水果的玻片，哎呦，你就觉得里面那个纤维真的好有意思呀。然后回家就找我爸妈，我说我要买一显微镜，我必须要买一显微镜。后来呢，我爸我妈当时可能就是权衡了一下，就假装带我去商场去转啊。他们可能当时设计好的戏法呢，就是说转一圈告诉我没有、这样我们不是就是悻悻的回家了吗、这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剧本。但没想到当时他们可能找了一店员演了这出戏之后，就说没有显微镜、我就当时大哭，崩溃的哭，真的就是我到现在都能记得，我一边坐电梯的时候一边都在伤心的嚎啕大哭，引得路人侧目。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挺丢人，而且挺不懂事儿的、但你知道 小朋友的崩溃哈、 嗯、 也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你就知道我小时候是一个对科学多么执着的人，是一个多么热爱学习的小朋友。其他的小朋友因为零食，因为新衣服跟爸爸妈妈哭闹、 嗯、 我因为没有科学实验的显微镜而哭了。 嗯， 嗯， 你就说好孩子吧， 小的时候没挨过打吧你 所以天天上房揭瓦 对呀，这好，要天上的月亮要天上的太阳都得给是吗？ 你现在想想肯定都不 现 实， 不 应现 实是不是？那显微镜还是也，显微镜其实可以，你弄个单筒望远镜自己凑凑啊。 后来去了我爸爸的单位，就单位有一个实验室，里面有人家的那个 显微镜， 对显微镜，我就蹭着又 看了看， 又用了一会儿， 挺好挺好，一看就是一个爱学习的，这么说也不为过。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二十四节气，您最喜欢哪个哈？工长哥说最喜欢春分秋分，天气不冷也不热，感觉很舒适。 哎，寻小肖说我就喜欢今天这节气秋分呐，因为到了秋分就到了北京最美的季节， 哎， 碧空如洗，层林尽染、 嗯、 层林尽染是不是还得再过 再等等一段时间， 等个几周哈、 嗯、 国庆假期呢花团锦簇，特别适合户外遛娃。 哎， 你看人家也是为人父母了哈。 嗯， 嗯，这消耗一下电力， 消耗一下小朋友的精力。 哎，然后呢相依相偎说我最喜欢冬至节气，喜欢冬天的宁静，冬天的银装素裹。 嗯， 冬间民间呢有这个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过了冬至就离年很近了。 哎， 也开始算着年终奖能拿多少呀。 嗯， 你有年终奖吗？ 哎，不知道啊， 扎心的话就不要问是不是 对，就不考虑那么多了。 哎， 做好自己，咱先把活干好是不是？ 领导这段还没开始听咱节目呢， 你怎么知道啊？先说出去。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现在正在陕西举行，其实呢在107年前这样的全国性体育盛会在北京的天坛也曾经举办过 啊，100多年前就有全运会了、 哎、所以我这当然名字不这么叫、 哦、 性质差不太多， 就是全国性的。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下回再路过天坛的时候你就会感受颇多一些。 嗯， 你去过天坛吗？ 去过吧、 嗯、 有那个回音壁吗？ 啊，对对对对、 嗯、 那就还得你不像我好多， 有有有 好多， 就是我小学时候去的那次， 小学太远了。小关键的问题在于，很多喜欢逛天坛的朋友都在爱听我们大城小事哈。 嗯， 在这儿不知道有没有天坛的朋友哈，可以举个手，谢谢您听我们节目。其实是这样，清帝退位之后啊，像颐和园呐、天坛啊这些昔日皇家园林，面临着功能转型的问题啊。现在照这样现在的话说哈， 嗯， 天坛、地坛、仙农坛这些曾经一度闲置，变为荒地。 那怎么办呢？ 2012年3月啊。当时晚清典礼院正式把天坛移交给了北洋政府内务部。1912年7月呢，农林部向当时的国务院申请把天坛改为模范农田，获得批准。但是呢，没有改变当时荒凉的状况。到了2014年，准备要办一个全国运动会。 2014年， 不不，1914年，100年前。 嗯， 2014年再倒退100年 啊， 1914年哈，这是天坛跃升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啊标志性的一个事件。运动会的举办时间呢是1914年的5月21日到5月22日，要2天。这是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 您想想，1912年这个清朝正式这个结束 啊，退位嘛， 嗯 啊，在之前的历次运动会承办过程当中啊，天坛逐步完善了专门的体育场。1914年全运会之前呢，当时的中央政府特别拨款对天坛体育场进行了修整和扩建，新建了网球场、 呵， 篮球场各两块、 嗯、 还有排球场、足球场、棒球场各一块， 很有现代的气息。 哎，那时候就有网球和棒球了哈，并且对运动场东西两半部分的中间建成了一个500个坐席这样的观众坐席， 嗯， 而且加上周边的坐席啊，合计可以容纳900多名观众。这在20世纪初啊，那已经是全国很少看得到的。 哎， 全运会就是天坛全运会筹办的其他环节呢，也得到了官方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你像当时交通部虽然没有直接捐钱，但是许诺哈、啊、说运动员来北京的时候，火车减价40%，火车票， 嗯 啊，这叫打6折，是不是？ 打6折。 哎，满20人以上的可以由铁路局特挂2等车一辆，按着3等6成价，以示优待， 就是给还是给打折 优惠嘛。 嗯， 运动员呢还运动会呢还获得了官方乐队的支持，说场中呢有当时总统府军乐队以及步军统领衙门军乐队两支乐队呢依次奏乐， 哎呦，当时音韵铿锵，军乐队的助威也增加了运动会的仪式感，场景十分的壮观。 嗯， 这次天坛的全运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96名运动员参加，分为东西南北40队伍进行竞赛。你像黄河以北各省啊，分为北方队，像什么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组成了东方队， 嗯， 什么湖北、湖南、四川和贵州为西方队，广东、广西、福建和云南组成了南方队。运动会的项目有什么田径、足球、篮球，关键还有排球、棒球、网球这六个大项。 当时足联排、足篮排这些比较大的项目已经有了。 是啊，关键棒球也有啊、 嗯、 而且还有排球和网球。而且过去啊那个年代田径的项目计量单位啊还是英国当中，就是英语当中的那个马 哦， 哎，多少马多少马、嗯、而不是奥运会通行的计量单位米。 嗯， 所以你知道主办方有那个竞赛，比如说像100码、200码、440码、880码、1英里、5英里、120码的高栏这些项目啊，当然还有撑杆跳啊、铁球啊、铁饼啊。铁球是不是就是铅球？我猜啊， 差不多吧，可能 差不多。一共17个项目，篮球、排球是当今世界流行的几大球的运动项目，也被列为了天坛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反映了两大球类运动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已经在中国开始流行了。那么天坛全运会呢还没有金银铜这个奖牌制度啊，每项比赛的选手称呼都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啊，每次比赛每项比赛呢前三名折算为三分、两分、一分，得第一名就是三分嘛、 嗯、所以到底哪个队得了第一名啊？ 最后呢北方队哈、啊、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运动员占据了主场优势， 就我们京津冀的队员、 啊哎、而且呢这次全国运动会还有一彩蛋、嗯、就是成立不久的南苑航空学校在空中助威。为了迎接本次全运会，南苑航校呢在5月21号和22号下午在会场上空啊盘旋飞行。 嗯， 哎呀，所以那时候能见着飞机就已经很少见 了， 是 吧？了不得了哈， 了不得了。而且他还投下了无数那种纸花儿、哎、所以呢俯冲下去，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是第一回。 嗯， 特别的漂亮。 哎，所以今天也是特长知识。 哎，下回路过天坛的时候哈、啊、你不光能够看到口腔医院啊，你还能够看到一些原来，哎呦，原来还有这样的景色。 不仅能够看到很多收听我们大城小事的听众朋友， 哎， 还能想想107年前、 嗯、 天坛这块还举办过全国性的体育盛会、 哎、是是是、 啊、 真好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最喜欢24节气当中的哪个节气，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哈。然后呢 LP 这位新朋友平时不怎么聊天 啊，说拒绝了一台显微镜，扼杀了一个科学家。 你就说亏不亏？ 把这条拍照， 冤不冤？发给我爸妈， 发给爸妈是吧？ 但后来我还是蹭上了显微镜，也没成科学家。 哎呀， 也不亏啊！ 实话实说，这一下真是挺好哈。 什么叫挺好呀？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24节气。像斯芬克斯说，一年当中最喜欢冬至，可以名正言顺的吃涮羊肉了。 哎、 这个时候吃涮羊肉。很有味道， 嗯，冬天的时候吃热热的涮羊肉啊、 哎、 特别暖和，也特别好吃。 对，涮羊肉在北京一定得吃铜锅涮肉， 嗯， 而且你知道早年间前个20年前那时候那种所谓机器切的羊肉片特别薄的那种啊、 嗯、 现在可能也不太流行，现在都是那种手切羊肉片， 手切的 更厚一些、 哎、 是吧、 嗯、 当然了这个 考验刀工， 哎，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也爱吃机器切的。 哎呀，我觉得吧，我来北京这么多年，可能也没吃上 过特 别地道的涮羊肉。 来念别的吧。 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既然说到冬至，咱也不安排在特别近， 咱就安排在秋分吧。 给您缓缓 啊， 安排在秋分呐、 啊。 今天要请我吃涮肉。 啊，就这事儿啊？ 今天不是秋分吗？ 那就是明年的秋分吧。今年已经过去了。 别冬至吧，冬至，我再提醒您。 啊，同时还提醒我。 先看别的朋友留言。3619说，哎，跟丽凯老师一样， 嗯， 我特喜欢惊蛰节气， 哎， 它是万物开始复苏的节气， 嗯， 特别是啊那土里的生物， 嗯 嗯，小虫啊， 嗯， 都出来了， 哎，要不然叫惊蛰呢。 哎， 玉清春天说，24节气里边最喜欢春分，美丽的风景从此开始万物复苏，花花草草展开了迷人的笑脸，小动物们也开始了他们的快乐时光。 没错哈，特别有生机的一个节气、 哎、 是不是？马小瑞、张大拉说，我在福建三明，有一次啊我们那儿举办小吃节，有一道菜， 嗯， 油炸羊喇子，您吃过吗？ 没有。 这可能是比较有当地人家的特色啊，10块钱一盘10个， 哟，你们北京要到处都有羊喇子，那你是不是能发财呀？ 没人爱吃那个， 抓抓羊喇子， 那还是抓完了放你脖子上。 缺德，这就叫 这不能干这种缺德事儿，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刚刚我们也看到有一位朋友是谁呀、啊？说喜欢谷雨，我觉得特别好。 嗯，谷雨节气、 啊、 好。今天是唯一的一位朋友目前提到谷雨的， 是 不是？ 是吧？ 啊，等你长大说，我特别喜欢第16个节气秋分，也就是今天、 嗯、 秋分到了，我觉得真正的秋天也来了，气温凉爽舒适，秋风习习，秋天是一个收获充满喜悦的季节。我喜欢金色的秋天，树叶飘零，大雁又要往南飞去了、 嗯、 可以看到大雁在蔚蓝的天空里排成了长长的人字队伍。我记得我们播音系有一个训练材料，就大雁南飞、 哦、 什么一会儿排成人字形、 嗯、 一会儿排成一字形， 你见过吗？ 没见过。 我小的时候经常抬头能够看到大雁排成一字形和人字形。 现在在城市里看到的机会， 今年我休假不是去了趟青岛吗？ 哦，又看见了， 又看到了一次。 那时候应该是七月底八月初是吗？ 反正能看到人字形的大雁。 嗯 啊，然后我们家孩子说那是飞机嘛。 因为就是 你看成串了吗？你 估计是人大雁排特整齐是吧、 啊、 还以为是那个 因为晚上看到的确实不太清楚哈、 啊、嗯， 然后这找到了白猫黑猫说24节气最喜欢谷雨节气，首先名字特别好听，其次呢温度白天20多度晚上10多度，跑步机呢可以穿短袖和跑步的时候可以穿短裤和短袖了。 嗯， 一个喜欢健身的朋友。 是的，李凯老师多学习学习哈、 啊、 说好办健身卡。 办了完之后那个 一个月就去了四天，有四天 五次 啊，看看一次都得跟我掰扯掰扯，可见去的有多少。然后 LP 也说了，谢谢你们读我的留言，我不是新来的朋友、 嗯、 我听你们节目好几十年了、是咱新闻广播的一位老听众啊。 哎，谢谢您。 嗯， 我们新闻广播开播是九几年是吧？ 不敢瞎说，1993是吗？ 好像是吧，反正就是很早。 反正我们新闻广播到今年已经有28年的历史了、 嗯、 大家可以推算一下，跟我们岁数差不多。 不是吧？ 差不多， 你瞒报了吧？ 你就想想，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 哦，差10年， 就还是差一点 38。 嘿，你怎么不说18呢？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24个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哈，黎黎说最讨厌处暑， 为什么？ 伏天儿。 哦、 热哈， 嗯，三伏天确实挺难熬，但是三伏我还好，我更怕三九，三九天会觉得特别冷，有点受不了。 哎，三伏的时候呢，天热，他能在空调房里待着。等天冷的时候他又不愿意穿厚衣服，显得臃肿。 不是，我穿的再厚那你搁不住我自身的条件，不行啊，不像您身上不亏肉， 嗯， 我又没那么多脂肪， 你 给我带来保温的作用。 你穿成那种米其林轮胎似的那个也挺暖和的。 要不您试试？ 我就不用试，我夏天冬天都穿的差不太多。 我觉得人黎黎对您的评价特别准确。 什么呀？ 多损呐！ 啊，不可能啊！ 天天和熊猫抢食嘛。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哈，24个节气，您最爱哪个节气？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你乐什么？ 看到白天不懂夜里黑说，说、 嗯、 没辙，你别再为难李凯老师了 啊！ 我发现吧，女主持人好像都特别希望李老师请客。 嗯， 当然我知道这是报复开玩笑，但李老师好像看起来真是不太情愿。没事儿，冬至我请你吃涮羊肉。 嗯，太好了，能带着 看到没？ 能带着男主持人吗？ 那显然不能。您想的倒是挺美。 就是、我们节目组有仨女主持人， 嗯， 是吧？ 嗯， 然后呢， 我们仨都不一定加起来有您一个人吃的多。 不会，我饭量其实还是挺小的。 不，您那是谁呀？宰相肚里能撑船，大肚能容。你想想， 你说的是季彤吧？ 说的是我们的制作人嘛。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博安博心说，在北京啊，惊蛰，万物复苏，真正的春天开始。这一天也是我孙女的生日 哦。 哎呀，24节气里边最爱的那就是真正的惊蛰这一天。哎， 主要也是爱自己的小宝贝儿，爱孙女吧、 嗯、 是不是、 哎、然后呢居士说24个节气最喜欢春分秋分，没得说，就是舒服。 哎，其实啊，大家喜欢一个季节，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自己有家人的生日在这个、 嗯、 附近，还有的就比较喜欢这个季节的气候，都是比较有可能的哈。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像孙小乖也在说啊，感谢主持人中了2次6毛6了，太幸运了哈。您在我们的聊天室北京新闻广播的官方音不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 听 FM 上面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有一抽奖的环节啊，这两天据说中奖概率稍高一些。 前两天咱不是还有一听众中了2021里

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二十四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 哎，大家可以随时发送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咱下面要跟大家来说说还是和环球影城相关的事儿。想必啊，大家可能最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小视频，都是去拍它环球影城有一个区是变形金刚区 Transformers。 哎，有很多粉丝朋友特别喜欢变形金刚里面有一个角色呢叫做威震天。咱通州的环球影城啊也有一个威震天的互动环节，也就是有一演员，应该是他演员啊，哎，就是这样这样，我们入戏一下， 对， 就是人家威震天 啊会和我们的游客朋友们互动 啊。 9月22号呢，就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争议了，就是一段威震天发飙的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有一位游客在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和威震天合影的时候啊，向威震天竖起了中指， 啊， 大家都知道是特别不礼貌， 这特别 不尊重的一个手势啊。 对呀， 当时啊，这个威震天就当场进行了反击，骂这个游客，其实也不能说骂这游客，说这个游客是愚蠢的人类，并且表示我不想和他合影。那么在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与威震天合影的活动现场，威震天批评现场有人不排队。这个时候呢，一个白衣男子，其实是一小伙子，我看了那段视频， 你看了啊， 走上台，这小伙子呢没有和威震天进行任何交谈，就直接对着这个机器人比了一个中指的手势，而且要说这动作还持续了2-3秒的时间。面对游客的挑衅，威震天就回怼道啊，说你这个手势太不礼貌了，你的爸爸妈妈没教过你吗？愚蠢的家伙，肮脏的人类，下去，我不想跟他照相。 这威震天还说的挺有气势，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啊， 听到这番话呀，这小伙子并没有离开，而是多次扭头看向威震天，似乎那脸上还在笑，我也不知道他笑什么。随后呢，他就摘下了口罩和威震天合影。咱说自从环球影城开园之后，变形金刚基地的传奇现场项目是人气火爆。什么叫传奇现场项目？就是大家能和这个威震天来合影。当然威震天也会说话，他凭借着和游客对话时候的幽默风趣的那种话痨属性迅速走红了，受到很多游客的喜爱和追捧，而与威震天合影也成了环球影城的一个热门项目啊。 哎， 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比较受争议的视频片段被发到网上之后，很多网友朋友都特别气愤，表示我们支持威震天，你这个得对工作人员尊重一些，是不是也是对游客自己的尊重？在公共场合摆这种手势实在是太过分了，下面你想想还站着很多小朋友呢。 小朋友比较多。 那万一小朋友模仿怎么办呢？没有礼貌的动作任凭放在谁面前，谁都不高兴，谁都会发火，感觉真是忍无可忍。而且拿粗俗当有趣儿，他以为自己很有趣儿，其实他真的让我们觉得很尴尬。大家出游的时候要文明游园，这个动作本身就有挑衅的味道，我也感觉很生气的。 这都是网友的评论是吧？ 哎，很多朋友都表达了气愤和不满。此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啊，他认为威震天怒骂愚蠢的人类，表示不想和他合影的这些互动语言好像有些强硬。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认为这种戏剧性的表演是符合变形金刚当中大反派人物的设定的，还原度很高。其实要说句客观的话，我看了很多关于威震天互动的视频，他不只是说这一小伙子，这是他的固定的一个台词， 一直是这么说。 你包括我们玩很多的游戏的时候，不同的性格这种人物角色也会有自己固定的一些台词， 就是跟我一样没钱固定台词。 您是表演型人格， 反正问什么都是没钱。 其实家产万贯，就跟葛兰 家产万贯， 就跟葛朗台似的 啊。反正请豆汁没钱啊，请涮羊肉没钱。 哎呀呀， 说到这儿，我还要谢谢您呢。 啊， 跟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 嗯、 昨天其实前天中秋假期那天， 啊、 林凯老师其实也请我吃了点 面条嘛，晚上说了、 嗯。 对啊，昨天我在节目里边就把这事儿赶紧跟大家说了。 怪不得有听众朋友私信我、 啊、 说：“小美呀、啊，别逼林凯老师太急，这不面条也吃上了吗？ 哎、 这松鹤楼也不远了。” 火。 说回到咱的这个威震天哈、 嗯， 这个互动角色呢，其实他的台词是符合电影当中的设定的。所以有一位网友说，其实威震天的这几句话是比较符合他这几天的语言风格，其实也不是要针对某一位游客，也说不上是发飙。 嗯，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首都文明礼仪研究基地的主任万安伦也表示说，游客像机器人或者是互动演员竖中指的这个事件，其实体现了人类和拟人类的关系问题，人和同类以及非人类交往的时候要有文明礼仪、 嗯、 那么对于动物或者是泛人类而言，最容易理解的是肢体语言，就是他们竖中指，他们也会感受到恶意，这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 哎、 当然这位老师他的这个角度是把这个威震天真的当成一个机器人来看待、 嗯、 就是哪怕他不以真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不尊重他了吗？ 哎呀，反正当中啊，这个视频当中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啊，这可能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好耍个帅耍个酷是吧，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些另类的青年的这种亚文化可能也有关系，包括一些网络游戏可能环境也息息相关。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真实世界和虚拟空间融为一体，我们大家在公共场合哈、 嗯、 应该是谨言慎行， 没错，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得有公德意识，而且真得加强个人修养。此外呢，其实刚才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就是说那个你爹妈不教你吗，这个都是已经是算顶格的顶级的骂人的方式了。在北京当中呢、 嗯、 北京话当中，哎呦，老家没教你吗，就是基本上属于特别 比较严厉的批评， 严厉的批评了、 嗯、 土豆泥户户也在说爹妈不教育哈，到了社会上总有人教育哈。其实呢，首都应该是全国文明礼仪的高地和领跑者，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应该是多管齐下，把这个文明礼仪的短板补齐，同时也应该加强网络游戏环境的治理。就是小孩这种所谓的耍酷啊，包括另类的这种做法呢，不是一个新潮特别帅的动作，对不对、 嗯、我们是需要教育和管理多管齐下的哈，同时也要跟大家补充一个关键的信息。其实咱们北京也出台了一个条例，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要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 嗯、 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些不文明行为，它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嗯、 对于不文明行为的治理，它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哎 哎，所以咱都得谨言慎行，就像李凯老师说的。 嗯，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就刚才还有很多的人说能不能给他放入黑名单里边啊，就是像白猫黑猫说应该列入黑名单啊，说那句话就是个台词哈、 嗯、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什么长城上刻字啊，包括什么在哪公园揪花啊，还真有那种黑名单，比如说限期就六个月你就不能再来了，不能再买票、 嗯、 现在都是实名制嘛， 小惩大戒一下。 哎，也是希望他在里边好好的反思。这两天呢，黑豹队员就是黑豹野生保护队 啊、 嗯、 黑豹不是唱那个人潮人海 乐队 啊，不是唱那人潮人海中、 嗯、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乐队之一哈。这个在房山拒马河流域开展日常巡护工作，发现河里边有两只中华草龟。 中华草 龟。哎，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说，说一开始看见小石头在动，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再一看好像是甲鱼。因为华北地区分布最广的是鳖类啊，就是这类哈、 嗯。 后来发现不是，是中华草龟。说一开始我们还挺高兴的，因为拒马河流域啊几乎看不到乌龟 啊。 再一看，就是以为是野生的嘛，就是环境好了嘛。 嗯。 再一看，不是野生的，养殖的 哦。 啊，龟甲的颜色还有指甲都不全了，应该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互相咬没了的。 嗯。 说这样的中华草龟啊，在花鸟鱼虫市场经常能买得到，应该是被人啊放生的 哦，违法放生吧？这是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违法放生的哈。中华草龟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野生的中华草龟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般温度低于五度左右就该冬眠了，所以呢，北方的野外它是没办法过冬的，肯定会被冻死。虽然放生的人给他选择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以为他会很好的活下去，但是没想到这儿根本他就过不了冬。 嗯， 不光是中华草龟，在拒马河流域哈，保护队员们经常能够看到巴西龟， 嗯， 还有大鳄鱼。 啥？ 大鳄鱼啊， 大鳄鱼 啊，小朋友都会这么说，大鳄鱼， 一看就是你们家孩子小时候这样。 哎呀，大鳄鱼哈，都是人为放生的，让人头疼。一来他们在当地活不过冬天，二来这些外来物种入侵当地的生态环境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李李就说，你像这个巴西龟和这个鳄鱼，生长速度都特别快。 等会儿是鳄鱼还是鳄龟呀？ 啊，鳄龟。 我是说它大鳄鱼，咱那河里要有鳄鱼。 哦，也没人放啊。 是吧？ 鳄龟和鳄鱼。 你敢放生鳄鱼吗？ 那倒也没有，那就是鳄龟。啊、 哎呀，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东西生长极快，会捕食河里边的小鱼小虾，会造成生态的一些影响。看来小朋友口齿不清楚，是不是？反正据说，如果要放生野生的中华草龟哈，这应该是送到长江以南的地区再放生。 哎， 那么其实这两回我们看到这个中华草龟没辙了，人家队员只能把它先带回保护站暂时收养。其实啊，2017年我们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8条就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把野生动物放生到野外环境，应该选择适合放生的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啊、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平衡的，依法将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您别随时放生，随地放生，善待动物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是、 啊，所以这叫非法放生。 嗯， 我还曾经见过，曾经咱在节目里边说过，在延庆北边一小山村，人村民曾经有段时间没事干，不是没事干，忙不过来，抓蛇。 哦， 200多条蛇被放生了，在一村子边上 放生蛇呀？ 对啊， 还在人家村子边上。 你说这是不是？ 你这不是给人添麻烦的吗？ 所以啊，咱们就是有善心可以，但是那种买来东西然后就放生，然后觉得自己就干了一件善事，其实您第一干了违法的事儿，第二也未必是件善事。 没错， 你像这中华草龟都活不过冬天， 嗯 啊，这放生还是杀生？ 哎，所以就是善待动物就善待自己嘛。 哎、 有的时候我们抱着善意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未必就真的能达到好的效果。 嗯， 你包括红果姐也说，有鳄鱼那可太可怕了， 啊、 鳄 龟 啊，鳄龟。 啊我 李凯老师这嘴瓢， 不是嘴瓢，是眼睛看不清楚。对不起各位 放生鳄鱼 啊，当然放生什么都得 悠着点儿， 对对对，遵守法律， 没错。 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哈，您这个24个节气最喜欢哪个节气，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是吧？ 嗯，包括很多朋友对于刚才我们说的环球影城威震天和游客互动这条新闻，也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哈，就说真的，大家要基本的道德素养，尤其是你在公共场合啊，去逛个环球影城，有那么多游客都在边上看着呢，影响也不好， 嗯、 是不 是？ 是 是是。然后黎黎还在问说：“二位啊，明儿还有视频直播吗？” 有， 真有啊？ 爸， 有有有有 有吧？ 有 啊， 不用紧张。周五， 周五我们一般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都会开视频直播的。 哎，明天会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包括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当中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是不是？ 9004说，真幸运中了6毛6，谢谢两位主持人，我特别爱听你们大城小事，每天都听，虽然很少互动，因为是做饭时间嘛。我最喜欢的是秋分节气，不冷不热。哎，谢谢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啊，欢迎您得空的话可以多和我们互动互动。 没错，昌也说最喜欢也是秋分和霜降的节气，也就是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的这个时段，这个时候秋高气爽，天空是蓝色的，没有盛夏的燥热， 大家要珍惜秋天，是吧？这几天的天气是真不错，雨停了之后，你看前天昨天空气质量也特别好，而且一到秋分节气之后，花粉的浓度也一下降下来了， 是吗？ 对于那些过敏的朋友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大家也可以不妨多出来走动走动。 而且人说了，白天不热，晚上不冷，基本上没有蚊子的打扰，睡觉也踏实多了。 但你知道吗，我今天被蚊子咬了一包，而且咬了一大包，秋蚊猛如虎啊、 哎、呀， 提醒朋友们对蚊子的防控啊防范还是不要放松。 对，大概率不会被挨咬，但是个别的时候有可能还会出现。 嗯 啊，大家小心。 白蚊、伊蚊， 单色酷蚊，啊，这都是比较 专业的名词儿。 北京就是两种蚊子，还有一种蚊子基本上看不着， 什么什么三色酷三代酷色蚊 啊。行，你还真行， 是吧是吧？因为我经常收听健康北京。 哎呦，谢谢你。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24个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有一件事情啊，让程女士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哟， 最近呢，发生了一个电话卡的乌龙事件，怎么回事呢？她说，明明一开始显示我名下多出了两张虚拟运营商的电话卡，可是真的要到销户的时候，这虚拟电话卡又没了。 嗯， 上个周三呀，工信部上线了电话卡的一证通查服务。 嗯， 这位程女士当天就查了查自己名下的电话卡，结果显示除了自己确实持有的一张中国移动还有一张中国联通的电话卡之外，她的名下还多出了两张蜗牛移动的电话卡。 什么什么移动？ 蜗牛？ 没听说过， 这得 多慢呢，上得了网吗？这个， 所以呀，这程女士说，这哪来的电话卡呀？是不是？就特别担心，是不是被别人冒名开了这个电话卡呀？ 嗯， 因为这个一证通查的查询结果，并没有告知程女士详细的手机号码。 嗯， 就她只显示您名下有两张蜗牛移动的电话卡，但不知道手机号，所以程女士呢，就只能去问问运营商。 嗯，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这蜗牛移动哈，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是一个虚拟的运营商，没有线下营业厅，只能打客服电话。但是吧，这电话就怎么也打不通。 对啊，蜗牛嘛，慢慢打。 哎呀，这岂止是慢呀，这直接就失联了，是不是？这两张电话卡就搅得程女士心烦意乱，她下定决心就得把这事儿问清楚。 嗯， 过了两天，终于在多次尝试之后打通了客服的电话。 哎，这回快了。 原本呢，他就想这个，电话卡怎么回事呢？要向客服发个难。但是当他把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告知客服之后，对方却表示程女士并没有在网号码。 嗯， 就是说您没在我们这儿开号啊。程女士有些难以置信，又跟对方反复的确认，得到的答复还是一样的。客服说，因为一证通查刚刚上线，目前虚拟运营商这一块还没优化呢，可能这个过几天系统优化之后，要不您再去查查。 嗯， 挂了电话呢，程女士再次通过一证通查进行了查询，结果显示啊，名下果然少了一张蜗牛移动的电话卡。 哎呦， 但是呢还剩一张。又过了一天，程女士第三次在这个一证通查上查询，发现啊，他的名下已经没有多出的虚拟运营商的电话卡了。 嗯， 也不知道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啊，先是莫名其妙的多出来，又稀里糊涂的说没就没了。 你瞧瞧， 来无影去无踪，是不是？因为办卡的时候，这实名认证的手段不断升级，骗子利用他人泄露的身份信息代办卡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嗯， 但是因为电话卡仍然是诈骗链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具，所以啊，还有不少骗子在想着办法四处找卡，利用一些小恩小惠去引诱别人。在某一家平台上，记者就找到了一条办卡兼职的招募信息，对方声称他手里有一批手机卡，需要记者帮忙进行一下实名认证。 嗯， 每张卡我也不让你白帮忙，是吧？ 给钱呢？ 给你50块。 哦。 但是由于实名需要当面完成，而信息发布者和记者并不在同一座城市， 嗯， 只能作罢。对于这批手机卡会用来做什么，对方回复称自用。 自己用、哦、 哎呦呵，你说用得过来吗？ 真是谁自用熬着吃啊，这是。 哎呀，反正相比于50块钱的报酬，还有一些人出手要更大方一些。 嗯， 记者又找了一家专业收卡人，对方表示可以用200块一张的价格收电话卡，四倍呢。怎么样，动心啦？ 不动心呐，这都是坑啊，这比我坑多多了。这个， 而且人家还说呢，不仅给你钱多啊，而且我们也不挑，什么运营商都可以，有多少我们就收多少。因为这名收卡人也在另外一个城市， 嗯， 所以收卡人啊就建议记者，您先按照地址邮寄一张过来，我们收到货之后也得试用一下，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给您转账。但是收卡之后的用途，对方也说， 嗯， 我去注册点东西， 嗯， 打打电话。 哎，这个千万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嗯， 因为现在电话卡呢都实名，如果拿您的名字办了电话卡之后，人家要是拿了什么办个什么电信诈骗呐，啊，这类的事情， 嗯， 那您可能得吃瓜了。 哎， 对吧？ 可不是吗？千万别因为什么50、200的小恩小惠去干这些违法的事情啊！ 是是是， 李丽也说了，违法的营生咱得坚决打击。 而且啊，您还真得查查，有的时候您都不知道自己就被办了信这个什么电话卡，对吧？ 还是存在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 对 啊，大家通过官方途径还是查一查，心里比较安心。 没错，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二十四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最后快快说件事儿，2016年到2018年，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附近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追尾的交通事故，双方呢就是事故双方也没有什么异议，保险公司呢也进行了理赔。然而这看似平常的事后，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车险骗保的利益链。 怎么说呢？ 多家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维修数据统计的时候发现，报案人驾驶员多是这仨，一个姓常，一个姓齐，一个姓窦， 常齐窦， 常齐窦，哈哈，窦某三人。事故的维修车辆呢，也是齐某经营的汽修厂。三辆车辆就是梅泽，就是被追那个哈，都是宝马啊、奔驰啊、奥迪啊、BBA 这样的比较贵的车主，被撞的挺严重。而被保险方就是全责后边那位，都一般是低档轿车。保险公司就说这里边肯定有蹊跷，于是呢就报案了。民警呢也是把这常齐窦仨人啊全给逮了。当这个三个人啊对他们的违法事实也进行了一下供述，据他们说啊，他们都是共同从事汽车维修工作。这齐某呢经营一家汽修厂，三个人也非常熟悉保险的各个环节。为了骗钱，仨人呢就合谋选择在夜间呢没监控啊、比较偏僻啊、不容易被发现的路段驾驶车辆发生碰撞。 哦，懂了，自导自演。 哎，自导自演这词儿也你也熟是吧？很多的事件都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 没错，反正没少说。 制造的事故类型和车损部位、更换的部件都得差不多，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呢，他们都是以比较低的这车辆，然后碰那种 BBA 的这辆车辆， 就是低档车碰高档车。 哎、据他们说哈，我们从保险公司赔付金额当中抽取的利润能达到30%，也就是保险公司赔10000，我们大约能挣3000。说这车本身是我自己的，车本身就有伤，一直也不修啊，一直也没出险，就是想走保险修个车，然后竟然也不修，然后继续就落钱。所以呢，经过最后的一次协商比对，最后呢就能把这个印儿能对上，但是人家保险公司有大数据啊，一查最后还是被抓了。目前呢，这仨人哈，常齐窦啊，因为这个构成了保险诈骗罪，已经准备要判了。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现在已经是批准逮捕哈，我们也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动歪心眼儿，别觉得保险公司人家哎看行理赔挺方便，瞬间款就到钱了，不是款就到手了。这个 挣这种快钱还是金额比较高，都不靠谱哈。 啊、 其实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耍小聪明的例子，比如这个骗保的，刚才说把自己的广告信息和人家民警照片贴一张纸上的， 夹带私货的， 夹带私货的，就各种各样的歪心思，动都不能动。你要是动这种歪心思，咱就说不义之财就别伸手，伸手必被捉。 没错，得遵纪守法。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二十四节气，今天是秋分节气哈。不知道您立了鸡蛋没有啊？然后呢，这个 哎，今天俩小时咱没收到一个蛋， 这没有收到一个立鸡蛋成功的这个留言。这个检阅的说法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行吧，行吧，大家领会精神。 啊、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朋友们在平台上讨论这个去厕所的事儿。杜尚说，小时候第一次去农村，傍晚我去了一趟露天厕所，差点牺牲在那儿。 不是，都是说被蚊子咬，你不是抛砖引玉说自己被挨蚊子咬了吗？ 但是我想起来一歇后语，还是我看一那个北京民俗的书里说的，这个胡同里排队上厕所，杠 又有波折号， 波折号 什么意思？ 怎么样？ 不知道。 你想想，你这不住过胡同吗？ 我住过呀。 你想想胡同里啊，大家一早一晚排队上厕所的 时候，不知道这大 到 饭点了，你赶紧说。 我提示你一下，是一外国的地名， 不知道 城市名， 不知道。 伦敦嘛， 嗨， 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 行行行吧，你当心被听众，然后这回没有立蛋的啊，都扔臭鸡蛋给你。 对不起啊，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二十四个节气，您最喜欢哪个节气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像3619说最喜欢惊蛰天气，万物开始复苏， 特别是土里的生物啊，开始冒露出来了。 这是跟李凯老师一样啊，特别喜欢万物生发的季节。 嗯， 花草树木说：“我刚回家，衣服都没脱，就来你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哦、 好累呀、啊！可是你们节目快结束了， 啊、 没关系啊，我明天下午4:20还能陪着大家。 对 是是 我们明天呢，还是一个音视频同步播出。 嗯， 您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包括我们俩人的微博当中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哎，挺好的一件事情。 是的。 然后呢，这个，哎，这个这样吗？”狗小肖还是寻小肖？我这眼神不太。 寻小肖， 你念了吗？ 刚才应该是念了人家的一条。 念过了是吧？ 我看看拼音说24节气、嗯，我年轻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美嘛，每个季节都可以安排不同的旅游项目。现在稍微上了点年纪，最喜欢的就是春分、夏至和秋分。 嗯， 先说春天哈，春分的时候可以坐上开往春天的火车去看花景， 不是地铁吗？ 领会精神 啊！ 开往春天的列车嘛 啊！ 开往春天的列车还开往春天的地铁啊？ 不是那个电影的名字是 开往春天的列车吧？ 行行行 行 行 吧，就领会精神啊！ 啊， 衣服也可以穿的轻薄一些。到了夏天呢，夏至的时候穿上五颜六色的裙子就 OK 了。 嗯， 到了秋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金灿灿的。我们家也可以晒秋了，什么栗子、菊花、山楂、花生， 哎， 丰收给我们带来了喜悦，不冷不热，太让人留恋了。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24节气，今天是秋分节气啊，昼夜等长， 嗯， 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享受北京最美的季节——秋天。与此同时，也提醒今天晚上据说要下雨，提前增减衣物，出门带伞。 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明天我们在我们的聊天室以及微博当中将会开启音视频的同步播出。 嗯， 也欢迎您到时候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哎， 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爸爸说他小时候常听见歌声哼鸣，鸽子们无忧无虑翱翔在那蓝天白云，还记得妈妈说他跟小伙伴来跳皮筋，奔跑在绿油油的一片大草地，其实我也想感受他们说的那种经历，我不想只看到身边太多的高楼林立，忙碌的学习我好想来一个大假期，去好好爱